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35集瓢泼。紧密的刀锋逐渐压得萧迟也无法喘息，大雨浇盖住了一些细节，比如黑暗里摸出的弩。萧迟也愈战愈凶，那刀下的血长流不止。可是乔天涯却突然挥手，带一众黑影撤开，再次将萧迟也困入没有人声的寂静，打乱他才昂起的战意。雨水划过手背，萧迟也再也听不见脚步声，暴雨淋透了他，坐下的浪淘雪金都有些焦虑地踏着梯。弩机扣拉的声音细小，萧迟也却仿佛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声响。他猛地拍马，浪淘雪金窜出去，他却滚身下马，点光石火间短剑啪啪啪地连续成排钉入他背后的泥水里。萧迟也抹净面上的雨水，只听四面八方都是咔嚓声，他当即跃起身飞奔起来，那惹人烦躁的脚步声如影随形。萧迟也肩臂突的被剑擦过，血线冒出时有一阵麻痒。麻药，他们真的把他当作一头凶兽在捕捉。前方地势凹陷，萧迟也全力跳起，直接从沟上飞跃过去。人才落地，侧旁突然一阵寒风袭来，萧迟也顺势前滚，刀正砍过他适才的位置。杀手还不及抽回刀，喉间跟着一紧，被萧迟也摁进泥水里，生生捏断了喉咙。剑杂乱地钉在身旁的树干上，萧迟也还未起身，背后忽然挨了一脚，他不防背后有人，竟然滚身进草丛。然而就这短短的疏忽，他便撑地稳住了身形。等萧迟也看清前方的人，舔掉了齿间的血迹，犹如情人般地唤着：“ 兰州啊！” 沈泽川也是单手撑地，五指间夹着薄薄的刀刃，在雨中盯着他直扑而来。萧迟也手掌挨着刀柄，不料沈泽川已然到了跟前，一手拍回狼戾刀，一把拽进萧迟也的衣襟，接着将他翻摔在地。泥泞扑溅，萧迟也手臂正勾住沈泽川的后颈，得了空的狼戾刀翻砍向沈泽川。沈泽川身形顿压，和萧迟也颠倒着面对面，两个人对视的瞬间，他劈手撞歪狼戾刀刀侧，刀口的血珠扑在了他的脸上，沿着他的下巴混在雨中，滴到了萧迟也的眉心。后边的锦衣卫步步紧逼，沈泽川要抬身，萧迟也手掌上滑摁住他，让他与自己几乎鼻息可闻。萧迟也略微喘息， 这么想跟人一块送死啊？ 中了箭，狼也该跑不动了，动作迟缓了这么多，不成了吧？ 萧迟也指尖撩拨一般摩挲着沈泽川的后颈，那拇指有力的划抵在沈泽川的喉结， 捏断这样一个脖梗还是行的。 草丛里簌簌地钻出人影，沈泽川看也不看，抬手间刀刃飞至，对方立即倒地，他眼里的杀意未退，却抵开萧迟也乱摸的手，拽着他滑下斜坡。乔天涯晚了片刻，到时只有两具尸体。他略微的翻看一下，摘掉了死人喉间的刀刃，眯眼说：“ 这可不像萧二的东西。这些杀手又是怎么放进来的？萧二是拴着李北的狗链子，绝对不能死。这他娘的不是共识吗？” 电闪雷鸣，雨泼成帘，乔天涯站了起来，他将那刀交给后边人收起来。 萧二中了箭，跑不了。 坡下的萧迟也和沈泽川趴在泥水里屏息静气，此刻到处都是锦衣卫，还藏着不知名的杀手，两个人想要逃遁难于登天，可是突围更难。最致命的是萧迟也，他被箭擦伤的左臂开始发麻，再过半个时辰，药性就会传遍全身，让他动也不能动。 乔天涯用脚拨开杂乱的草丛，见着凌乱的脚印，他无声地抬起手指向坡下，背后的锦衣卫鱼贯而出，猫着腰缓步围进这凹陷的沟。萧迟也绷紧了身体，听着那踩泥声逼了过来，刀柄就压在掌心，只要有人贸然跳下来，他就会立即狼跃而起，一刀了结了对方。绣春刀已经晃到了坡边，萧迟也猛地被沈泽川拉住了湿衣裳。他转过目光，看见沈泽川震惊的眼眸。这时林间忽然跃下数条人影，与锦衣卫缠斗起来。乔天涯拔刀相向，见那飞刃一闪，接着锦衣卫倒地几人，对方顿时猛扑过来，士气大增。上面一乱，沈泽川便收回所剩无几的刀片。不用他多说，萧迟也已经纵身而起，攀着泥坡滚进了另一头的草丛。 主人， 乔天涯喝道。锦衣卫凌空回撤，萧迟也探臂挂上树干，倏地翻了上去。底下的沈泽川才到，背后的锦衣卫也到了。萧迟也犹如猛虎下山，狼戾刀势如破竹般地砍了下去，压得一众锦衣卫齐步后退。乔天涯从后跃起，挥刀扫向不及收刀的萧迟也。萧迟也骤然埋头，接着乔天涯刀口砰地撞在刀鞘上。沈泽川抵着刀鞘，一脚踩上萧迟也的背部，整个身体被萧迟也强劲地抬身带起，逼到乔天涯跟前，另一只手指尖的薄刃突袭向乔天涯的眼睛。乔天涯不躲，两侧锦衣卫劈刀阻拦。萧迟也已经起身，抬脚正踹在乔天涯胸口，两方一齐退后。乔天涯一甩刀刃上的血珠，额前的发缕已经被沈泽川那一个照面削断。萧迟也和沈泽川退后两步，连话也不讲，转身就跑。乔天涯盯着他们俩人的背影， 追！ 萧迟也探臂扯过沈泽川， 东边，五步一人，十步一队，东边还有团枪守备军。 沈泽川拨开杂枝，萧迟也手臂迟缓地收回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 东边才是生路，死门就在眼前。” 沈泽川反手执刀，树上的伏兵立即栽了下来。沈泽川路过他时，顺手抽出了对方的绣春刀。萧迟也反握刀柄，在下一刻划破漆叶，在雨水里扛住两把钢刀。他左臂已经没有知觉了，眼下连右手手指都已略显僵硬，今夜难战。沈泽川挥刀收下人头，踢倒尸体。萧迟也跨步时踉跄一下，突然用胸膛抵着沈泽川的后背，带着他翻滚下起伏的草丛，滚进一条溪流里。雨还在下，寒冷边谷的水冲刷着身体。萧迟也粗重的喘息就压在沈泽川脖颈边，炙热与冰凉形成奇异的两重天。萧迟也撑着狼戾刀抬了些许身体， 杀我对你毫无益处，所以剩下这场就靠你了。 救你也无用， 你是来找楚王的。怎么办呢？锦衣卫也翻不出来，只有我知道他在哪儿。你的时机已误，今夜太后必败无疑。好好疼我，我便是你的生路。 沈泽川回眸，两个人鼻尖相对，他冷然地说：“ 砍死你，大家一起死就好了。” 你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才出来，就是为了跟我殉情？ 你不如靠这张嘴去和乔天涯谈谈。 沈泽川冰凉的指尖握住了萧迟也的手，下一瞬狼戾刀回扫而去，将追兵击退片刻。沈泽川得到了空隙，抬腿抵开了萧迟也。他一手抄着绣春刀，一手提着狼戾刀，平复了方才急跑的喘息。沈泽川看着乔天涯奔进，握紧了刀：“ 这条命记在账上，今夜之后我就是你大爷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